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2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00到21:00，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医生与医生集团这个话题。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中国血管外科医生集团创始人、中国医生集团联盟首席主席、血管外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张强主任医师。张大夫，您好。 大家好，听众朋友好。 医学界传媒的总编辑张玲，张总您好。 各位听友好。 医生集团从2014年张强医生第一个吃螃蟹开始，从星星之火已经变成了今天的燎原之势。医生集团发展的制度体系需要怎样的商业体系支撑？医生集团和医院医联体的发展会相辅相成，还是两套不同的逻辑？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中国血管外科医生集团创始人、中国医生集团联盟首席主席、血管外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张强主任医师，医学界传媒的总编辑张玲，跟您继续聊一聊医生与医生集团。 张强医生，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我国血管外科领域的知名专家，中国医生自由职业的代表性人物，中国首家医生集团创始人，中国血管外科医生集团创始人，中国医生集团联盟首任主席，中国首批医疗健康管理 EMBA 学位项目中和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客座教授，2004年负责组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血管外科专科杭州市血管外科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2007年被特聘为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2012年底离开体制宣布自由职业，2014年牵头成立中国第一家医生集团。医学界传媒总编辑张玲，曾任全球肿瘤快讯编辑部主任、医师报常务副社长、中国医院院长杂志社主编，2014年、2015年参与主持和策划第八届和第九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2016年开始在医学界传媒工作。医学界是医疗领域最大的综合性新媒体平台，秉承服务医生、改善医疗的理念，着力于为医务工作者提供最新的行业新闻和医学资讯。医学界旗下共有21个公众号，总覆盖读者超过550万，在线教育软件医生站注册用户超过150万。 那医生集团的规模能做到多大？像梅奥或者是美国的凯撒哈，这个两个标杆，它的总体体量是比较大的。中国有可能出现这种集中度很高的医生集团吗？或者是张强医生的情怀是 完全有可能？为什么？在美国，实际上它成立一个大型的医生集团是很难的，因为它从 100多年的历史的就是社区，就是我们叫家庭医生制。 嗯， 就每个地域都是划分掉了，每个县里面都是有几个家庭医生，就是很少有美国一个医生说纽约的医生在加州做得很好，很难。哎，因为他的整个医疗都是大饼式的平铺掉了，而且大家美国医生的教育都是均等化的，就是城市的医生跟乡村的医生他的差距不是太大的。 嗯， 所以老百姓很少会说我离开我的家庭医生跑到纽约的家庭医生去，很少。 嗯， 但中国恰恰这个几十年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医疗体系造成医生之间的这个水平差异是非常大的。 嗯， 非常大。 嗯，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专科品牌是不存在的。我们现在所谓的品牌，说阜外心脏是一个品牌吧？ 嗯， 对不对啊？华山是脑外科一个品牌吧？ 嗯， 其实这个品牌不是真正的品牌，是因为它指的品牌是一个建筑，是一个组织机构。而这个组织机构，假如这些医生跑到另外地方去，他这个实际上真正品牌内涵就没有了。也就是说，你今天看到的就是协和在上海能开个分院，说上海协和医院，你能指望他在上海是第一名吗？老百姓都相信他吗？还不一定，对吧？因为他这个品牌是地域化的，而且是建筑化的一个符号。中国恰恰医生集团有了这个机会。 嗯， 你可以看到张强医生集团在北京也很受欢迎。 嗯， 我们的广州、深圳上周刚刚成立，马上就有病人预约。所以因为它的品牌是一个医生的团队的一个品牌，所以它是有跨地域性的。 嗯， 那么在中国目前医生集团是相对容易是扩张，也容易做大的。第二点就是美国的凯撒跟美奥，就是我觉得医生集团很可能会走美奥的路线。那么凯撒是保险公司强，就是主导的一个机构啊。 嗯， 那么中国的美奥大家都在说学美奥， 嗯， 但是真正中国最终做成美奥的一定是医生集团，而不是我们的公立医院。因为公立医院的性质决定了它具备了一个服务，就是我们广覆盖，就是 这个提供基础，这个 基础医疗 这块。 而美奥走的路线是我高精技术这一类，所以这是最适合医生集团去发展的一个方向。 所以其实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想请教这个张医生，说到这个医生集团也是这个轻资产嘛，那如果是说这个美奥有可能这种模式化，有可能未来落地中国的话， 对，这问题问得非常好。 你也会 人家说张医生你现在有三个诊所了你是不是走重资产路线了？ 嗯， 我说还是轻资产。为什么？资产的轻重是相对的，就像我一个月收入10000块的时候，我愿意去吃30块钱的面条。如果是我是收入一个月只有1000块的时候，我可能5块钱的面条都觉得贵。 嗯， 所以轻重资产是相对的啊。那么对医生集团来讲，你看，即使美奥今天发展成一个医疗集团，他的美奥医院的这个决策权还是在医生团队，还是在医生这一块。所以从这点来讲，就是医生集团他是他的整个主导，他一定是医生作为主导，然后所有的机构都是为医生提供平台、提供服务的。 嗯。 就像我是有，我们现在已经有3家诊所，在杭州、在北京、在昆明都有，但是不代表我们医生就是诊所的医生，医生还是在医生集团，诊所只是医生集团的其中的一部分的一个项目。是这样子，所以他还是会走轻资产路。当然也有些医生集团说我要造一家医院，我把大部分的股权都给那个投资人了，或者怎么样，实际上他已经不是医生集团。 嗯， 所以真正的医生集团应该是一个轻资产的，以技术为主导的，那同时它又能够去辐射到一些项目，比如说我可以有平台，可以有医院，但是不能喧宾夺主。 嗯，这个跟说办医疗机构，我是以房地产为主， 是两回事。对 对 对， 是两回事。 你可以看到，就是人家说，哎，张医生，你办的诊所跟别人诊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嗯， 我说有几点不同。 嗯， 第一，医生集团一定是技术品牌在先。就是我诊所还没起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服务人群已经在了，我们的团队已经在了，所以我开起来以后只是病人到了我自己的地方来而已，对吧？ 嗯， 这是一个不同。第二个，医生集团造的诊所，他因为我们知道病人需要什么， 嗯， 我们应该需要怎么样的护士，需要怎么样的医生， 嗯， 对吧？而房地产去办一个医院或者诊所的时候，他会面临很大的困惑，是我怎么找医生找护士，这个医生好不好我都不知道。 嗯， 有时候我出个高薪，他以为花个大钱能引来一个很好的医生吗？不一定。 对，过去的民营医院 因为没有评估体系，对，没有医生，没有评估体系，对吧？所以民营办医以后成本会很高。 所以也就是未来就是大量的民营医院会面临一个人才的瓶颈。 嗯， 那这种瓶颈怎么破解？就医生集团在这个整个医疗行业里面，也许能够让中国的这个整个医疗体系呢更加成熟， 嗯， 而且能够减少浪费。 您既在综合性的公立医院工作过，也在和睦家呀和其他的这种专科诊所，包括现在您合作的这个杏仁医疗集团，嗯，我们是不是能看到说中等规模的诊所或者是小而美的诊所有更多的在市场上的认可和出现？ 对的，其实医疗最主要的单元是诊所，所以你可以看到2018年诊所投资会非常热。 嗯， 就是因为医生行医的最小单元就是诊所，然后后面是可能是几十家诊所才对应一家医院。当然诊所不是那种普通的那种小诊所啊，就是未来的话就是我们叫做诊所楼。 啊，对，杭州 就是 medical mall 啊，就大量的诊所聚集，或者是大量的医生聚集在一个诊所楼里面，这种业态在世界上现在已经是非常流行，包括在香港，包括在台湾也开始出来了。 嗯， 那么在美国已经满街都是那个诊所楼，不同专科都有口腔，有什么放射，有什么， 嗯， 大家在楼里面可以完成基本的东西，然后这么多的诊所楼再对应一家比如说手术中心或者是医院，所以医院是不需要那么多的，将来就是科技发展以后住院的时候会越来越少，很多是在日间手术中心就完成，所以这种业态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啊，所以目前的公立院扩张实际上是一定是会收缩的。 嗯，如果说作为患者这个角度哈，我还是会有一定的顾虑，就是虽然市场化我们也呼吁说有多元化的医疗服务的供给，但是如果说顶尖的医生品牌的医生都去跟高端的诊所合作，然后用商业保险来付费了，那么基层的医疗服务对于一般的患者或者是需要通过基础的医疗保险来覆盖这部分患者，他的医疗服务怎么来保障？那张总编您怎么来看？ 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的话，这应该是公立医院它优先解决的问题，因为它覆盖的是广泛的人群，提供的是保险，是这个基本的医疗保险的这个范畴。但是我们相信随着更多的医生集团的这个出现的话，以及这个非公立医院的它的这个覆盖面对这个公立医院的补充的话，我们也会看到就是非公立医院医疗机构这些医院包括诊所，它能够对这些那个基础医疗这方面有所提供补充的服务，那可能会比这基础医保要稍微贵一些，但是它如果从吸引病人来说的话，它一是服务可以更好，然后另外一个是个整个的这个医疗质量也会更有保证。其实我们现在注意到一点的话，就是实际上非公立医疗机构里边的人才呢也面临一种就实际上近亲繁殖的现象。那么办一家非公立医疗机构的话，那一定是投资人他认识的一个院长，那我们两个来做吧。那院长呢肯定多数要找他自己的熟悉的科主任，那你来做，科主任说又来找他以前的老同事，所以那么这个医院到底这个医疗质量是不是有保证，他的医疗服务是不是能够让患者这个病人认可的话，实际上他是画很多问号的。医生集团那个他实际上我们认为的话，他是可以改变这种非公立医院里面他这个学科人才里面的这个近亲繁殖的这种现象，我们期待是他能够有很大的改变的。 刚才讲到这个问题也是很好，很多人就是理解为市场化以后我找不到，看不起那个好， 看不起好医生，嗯， 但是现在是看不到， 嗯， 明白吧？ 嗯， 就是协和医院的妇产科主任蓝教授， 嗯，蓝院士， 蓝院士一天，我平均算下来一天最多看20个吧，就算他每天看好了， 嗯， 全中国大部分的病人根本是看不到蓝院士的，对吧？ 啊，他每天不超过10个， 对吧？那你是看不到，根本就看不到的问题，对吧？然后蓝院士本身他可能是勤勤恳恳的，我看20个，对吧？他是身体也是吃不消的， 嗯， 所以疾病里面大部分疾病应该是全科医生可以管理掉的。我们讲的这看病难，实际上是看专科医生难，在国外也存在看专科医生难的问题。那看专科医生难的问题，解决问方案就是两点，一个就是提高专科医生的价格，让他愿意多看病，对吧？我愿意多看，更多人受益。还有一种就是我成立自己的医生集团去培养我，把我的技术标准就是把它复制，对吧？那我张医生也是一样的，很多人找我看病看不到我，我没精力没时间，对吧？只能看那么多病人，怎么办呢？我要培养医生，培养更多的张医生出来。那这个动力在哪里呢？在公立医院培养出来另外一个张医生，你的饭碗给他抢走了吗？ 对呀，跟你是竞争关系， 是不是？ 跟你有什么好处？ 公立医院现在就是这样啊，很多 你看为什么就是我们有一些著名的三甲医院连副主任医生开刀的机会都没有， 嗯， 因为这些主任医生们怕你学会了以后把他饭碗抢走的，对吧？ 对， 所以一定是有一个市场的机制， 对， 那你愿意贡献自己的技术，愿意贡献自己的才能，复制更多的医生， 嗯， 那么将来就是说国家应该是分层诊疗，就是一般的疾病应该是在全科就是能解决，全科医生解决不了，他转诊给专科医生。 从您来说哈，愿意培养更多的医生，或者说有资本助力，让您的技术有更快的和复制的可能。但是一个医生的成长或者一个技术的掌握，这个是需要周期的，或者是成本也是比较高的呀。真的能快速复制吗？ 对，说得很对啊，嗯。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公立院的医生成长是很慢的。这个慢有几个因素，一个是里面故意让你慢，就你没机会让你。 对， 我相信你一个主治医生，说句实在话，你这个教授愿意带他每天练，每天练，他开那个心脏手术没问题的，没有问题的，只是上面不让他做而已，对吧？另外就是我们过去的培训啊，还是停留在这个把病人当试验品，年轻医生就是在三甲医院练手嘛。对吧？练到后来才有一个著名专家，对吧？那未来是科技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的 VR 虚拟现实，但我们的人工智能，实际上会大大提升我们的培训效率。操作性的东西，将来实际上它的学习周期是短的，而且将来更注重的是一个软性的能力的培养，包括我们对患者的同理心，包括他的组织能力，将来对医生的要求，这方面的知识的比重会加重。 那总编辑张玲哈，医学界也是在做互联网的医生的教育和培训，那从你们掌握的数据来看，医生的学习和自我成长的这个动力是不是很强？然后体制内和体制外，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有什么样的区分吗？ 我们有一个注册用户有达到150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医生的这个在线教育平台，从我们后台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我们感受到不管是非公立医院系统的医生还是公立医院系统的医生，他都有很强烈的这个学习欲望。那么每天的话呢，在我们平台上的话，都至少有10万以上的到15万之间这样的医生他在学习。那当包括这个学习啊，其实我们在我们平台上是没有学分的，目前他是不需要这种像三甲医院要求他你必须每年修多少个学分，他是一种主动的学习状态，所以我们也特别能理解，就是医生这个职业它就是一个终生学习的职业，那么为了服务好病人，他会有这种很强烈的这个学习欲望。那么我们也是想，如未来的话也和像张强医生、张医生这样的医生集团我们合作的话，把他这线上和线下的教育能够结合在一起。 但我现在看到市场上大部分培训是聚集在知识层面的，那知识层面的培训是最简单的，也就是说他买一本书自己家里看，无非就是换种形式，我听人家讲，对吧？所以真正的将来的一种培训，它是一种方法论的培训，而不是知识的培训，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未来医生集团出来有时间，我们也会跟各种培训机构将来都会探索新的一种培训的模式，而且就是现在的科技手段的发展，包括这个虚拟现实的教学，对吧？这些都是需要投入的，所以医生集团的这个资金的需求未来也会加大，就是说他可能在培养医生方面，就是说我假如投入的多的话，可能这种培训的效率会更加高的时候，那他在市场上的这个品牌的扩展力就特别强。 那所以医生集团作为一个智力密集型哈、技术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这样的集团哈，那必然说你未来的发展，那跟高端医疗诊所的合作可能是更水到渠成的，用商业保险来付费，对于您服务的患者群体来说是最理想的。但是对标国外哈，分级诊疗体系即便很成熟的话，它可能会有延迟就诊或者是效率减慢的问题。那我们听说过英国的有患者说等全科医生，你在逐级上转的时候， 专科医生很长，对对 对对对，那 所以这就多元化的好处。在加拿大，你看病可以完全免费。可以完全免费，但是你做一个超声可能排队要6个月。 对啊，所以很多加拿大的华人就飞回国内来看。 这个就是公平跟效率的关系， 对， 就公平了它效率就下降，就是怎么样找到一个平衡点的问题。所以医生集团的出现，它是实际上把公平跟效率怎么样去柔和的问题，就大量的医生集团出来以后，它可能公平性就是医保国家来支付，但是 医生集团由于竞争的关系，他会把自己的价格提到一个合理的水平，让普通的患者也能享受到的这个服务。那同时就是说他的效率问题，如果效率很快，那你必须要多付钱嘛，在国外都是这样子，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就解决大家各取所需。有些病人可能说，我真的是经济条件很差，我找公立医院我是免费的，但是我愿意等几天吧，对吧？包括我们医疗技术也是一样的，像我们的静脉曲张技术现在做完就回家了，对于很多生活节奏很快的人来讲，我不想说开出什么事情来，然后躺在医院里疼痛了好几天，我就想很轻松的做完，我马上去上班，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他说我愿意付钱，因为我省下来的时间成本，我的空间成本，包括未来万一出事情了我要补救后面巨大的成本，那我愿意在第一步我就选好的团队来做我的手术，做完我就去上班，对吧？那这种诉求是有的。当然也有一些诉求说，这个价格我希望全医保，我愿意住在医院里七天，比如说哈，那因为我大部分不用自己付，也是合理的，但有他的选择。所以未来的话，这个它是多元化，是满足不同人的需求。那么对我的医生集团来讲，我们虽然现在做的所谓的国际医疗，其实在国外你去看就是普通人医疗 啊， 明白吧？ 并不是说只服务高端人群， 不是不是，我们有很多普通的老百姓来找我们，对吧？只是说我们现在新的技术不能用医保而已啊，实际上很多是普通老百姓，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医疗太落后了，所以看到所谓的高，我们现在的这个高端，就像我们的诊所里面干干净净，还挂上那个世界名画，比如说啊，举个例子，还有背景音乐，大家认为这是高端吗？不是高端，这是给病人治疗环境的一个最基本的最低的要求啊，就像我们自己的家庭，以前家庭可能有一个空调是很高端的了，现在可能洗手间都要装空调了，因为大家对生活的要求，在十九大文件里面说得非常清楚，这个老百姓的对生活美好生活的追求它升级了，而我们的服务提供方没有升级，我们的医疗还停留在8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代，远远满足不了这种需求，所以就有了今天的医改。就是老百姓需要看病，我今天就是路过那个协和医院门口，老人真是可怜啊，家人也是另外一个老人，给他抬上轮椅，然后边上人帮忙，啪啦啪啦的，就是在门口车水马龙的，好不容易坐好轮椅拉走。你到全世界各地的医院去看，医院的工作人员会把病人送到轮椅上面，一直送到车上才能走，连他们的公立医院都这样做。我们现在今天早上看到的是中国最好的一家医院门口，就是我们最起码的要求没有做到，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我们的目标是把它在未来变成普通医疗，那所有人就应该看病，就应该这样看。那么我们需要降低成本，需要国家的投入，需要这个保险的介入，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就光靠体制内或者光靠公立医院，那就像几十年前我们的公立饭馆一样， 我们现在停留在80年代计划经济时代， 大食堂这种状况其实就是 80年代。如果说我们现在是另外一个老人在路上面去颤颤悠悠的这个去做这件事情，我想这个是一个最起码的人文关怀，而在我们中国最好的医院里面被忽略掉了。那这里面不是这家医院的问题，是我们的医疗体系长期以来的一种朝南做的一种经营模式造成的。 所以我们也渴望说市场良性的竞争，社会资本办医以及医生集团的成长，能够为我们的患者提供更丰富的更多元的选择哈。其实有句话叫免费的是最贵的。 对的， 其实任何患者回顾起来并不会觉得自己在公立医院花的钱就少。 但我们以前一块钱可以有香港 啊， 是有人选择，但是选择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你花了更多的钱，而且你浪费了时间。 是我们也是特别期待，就是这个资本介入医疗领域之后的话呢，一方面能够改变现有的这种就公立医院它这在各方面的这些短板和不足，然后能把这个没有被充分满足的这种人民的这种改善医疗的这种那个就医的需求，然后也能促进更多的专业领域内的这个医生集团呢，它能够不断的繁荣壮大，然后真正的就是把我们的医改就是能够让医生深度介入到这个医改的进程中来。 对的，对资本来讲就是我们要怎么防范一些不良资本介入到我们医疗体系，把整个市场搞乱掉了。所以在中国要特别警惕一些不良资本，完全是逐利的， 对， 不讲底线的这些资本。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张强医生 资本凭什么吸引张强医生？我讲了几天要求。那么同样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资本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太大的一个独立的一方来看待，其实它就是一个工具。这种工具就是在我们家庭生活当中，我们今年要添置一家具，买一个沙发，实际上都在用资本，只是我们自己赚来的资本而已。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叫资本，是别人帮助你出钱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它就是一个工具。也就是说，我们无论在哪个医疗机构，资本是最基本的，跟医生是一样的，医生、护士、资本，对吧？保险，都是必不可少的， 都是生产要素哈。 生产要素，不要把它夸大，也不要去害怕它。就是我们要用好这个工具是最重要的。这个锄头就是生产工具，哪来不要闲置。第二个呢，质量也好。第三就不要伤人，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工具。 所以张强医生也给我们提供了说医生怎么来跟资本合作的一个判别标准哈。那我们从现在情况来看，医生在联合成为医生集团，但是医院也在联合做医联体啊，以公立医院为首。那么未来这种品牌技术管理的输出，医生集团和医联体之间有没有可能形成合作，还是说是两套不同的逻辑？ 我们现在在尝试跟公立三甲医院他们也递来橄榄枝，我们也愿意跟公立医院进行一个尝试，正在探讨。比如说我们在教育方面、培训方面啊，就是在学术方面是不是可以相互的一个支持啊。医联体目前也是这样子，就是医联体是中国特色的一个医联体，它是以医院作为一个机构来下面去布点的啊，是医疗体系。但是它也不能忽视人的作用。如果说只是挂个牌子，这个医联体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是真的把你的技术能够传递下去的，那是有一定的价值。但传递过程当中，这些医生的积极性、主动能动性在哪里？而不是行政指令性的去派驻。对吧？如果你是行政命令啊，医生内心他说我不想这样做的时候，他觉得我这里已经忙不过来了，你再把他派出去的时候，可能他的能动性没有的时候，他的工作质量也是很差的啊。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医疗的一个举措医改都是要考虑人的因素。 我们今天跟两位嘉宾来聊医生与医生集团这个话题，血管外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张强主任医师和医学界传媒的总编辑张玲今天做客。那么稍后我们这个话题继续跟大家一起聊。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玉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价，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让医疗更加可及便捷。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T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你说他缺钱吗？我们东林老科华山医院的大专家，在体制内他也可以过得挺好啊，对吧？生活也是安逸的，对吧？但是为什么有这些想法？我相信他对自己的人生有所思考，就像你说的，能不能把一辈子多活几辈子，对吧？那这个可能是钱，金钱可能根本就买不来的， 是 啊，就是因为我们在做事，不但在做事过程当中，你能够体验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的各个角度的美好，那这个人生才是有价值的。 嗯，我们希望通过不断的学习，然后来改善自己的认知，来认识到更大的世界哈。那医学界传媒也一直在致力于为更多的医生，向更多的这样医生来提供教育类的服务哈。 国家每年对这个就是医生教育投入是非常巨大的，有的甚至是说它的一个数字的话在400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是不是每个医生真切的感受到自己的这个能力得到提高，或者说自己的领导力得到很好的这个提升的话呢，这个结果，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国整个的医疗水平来看的话，它的服务能力来看的话，那还是一个问号。那实际上的话，就是在互联网加的这个时代，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互联网来解决这个医生教育的这个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的。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个工作和事情呢，实际上现在也是解决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医生，他尤其是这个低年资的医生，那么高年资医生还有一些的话，他可能会或者是专家主任，他们有很多这样的渠道和机会。那么正处于自己整个人生这个职业能力成长这个比较关键阶段的，需要大量学习资源的时候，我们解决这部分医生他的这个学习的这个需求的话，我们做的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然后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说医学生的话，我们在我们这个 APP 上每天在学习，包括看这个手术的视频，包括听医生的这个讲座，大专家像张强医生这样大专家的讲座的话呢，他就可以在线就可以直接听了。那么张强医生的话，张大夫的话也不需要飞到某个会议上，我去花几个小时去来坐飞机，他只可以在家里面的话就可以跟我们的这些青年的医生做交流。那么我们这种方式的话呢，就是可以没有时空的进行的这个超越时空的这种学习，这种的话我们也感觉到的话，实际上也是一个资源的这个重新的配置。 我认为就是中国现在医生也好，年轻人要面临一个最好的时代，是因为互联网。就是过去我们当医生的时候是主任查房，为什么三级查房制度现在受到了一定的冲击？现在都是 attending 负责制了，不需要那些老教授来查房，就是一个医生，成熟的医生他就是一个小组的一个组长，就是他可以独立执业。我们现在的比如说协和啊，就算你主任医师好了，蓝教授来了，他们得点头哈腰的跟着他。为什么呢？我们是三级查房制。attending 负责制就是平摊了，每个 attending 就是认可你是独立主义，在这个组里面的所有的决策是你自己做主，同时你承担责任。那这个功利体系就开始变化了。以前科主任权力很大，但是 attending 负责制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一个团队了。 那对公立医院的原来的这种比较森严的等级模式，如果被打破了，公立医院的吸引力或者是它的人才外流，是不是会成为一个趋势？ 这种方式的话，对这个青年医生啊，或者是这种很有那种能力的医生，它是很有帮助的。那么现在公立医院的体制内也在试行这种 attending 制的话，实际上是公立医院的这些管理者们和医生们，他们也想更好的改善对患者这个服务。所以我们觉得这种探索的话也是市场这个鲶鱼效应的一种反应。 应该说它是一个被迫的选择，应该说它的改善对留住人才是有好处的，医生能找到自己当家做主的感觉了。以前只有一个科室只有一个人说了算，所有的资源向科主任倾斜，然后科主任看你这个医生假如说不顺眼，他可能门诊都把你取消掉， 对， 你床位都没有，那你做一个医生连我连行医的平台都没有，这是很可怜，中国医生非常可怜，医生价格没有，第二个平台随时被剥离的，我们都碰到过的，一个都是主任医师了，跟主任关系没处好，说这个手术台不给他排，他都排不上，或者排到半夜，那他的每天都半夜，他老婆都跟他闹翻了，到时候，对吧？所以这个是很可悲的，医生就应该自己的基本的这个充分的这个行医的平台。但中国医生到现在还没满足的。 但医生集团的出现可能会促使 解决这个问题，对，是因为过去我们的信息资源太窄了，只有这些教授才有机会接触到国外的东西，才有订到那本杂志，以前互联网都没有，所以我们听的东西都是教授的东西，那真是把我们打开一扇窗啊。但是现在的年轻医生，他世界上最新的东西他马上就知道。 对的， 就像我孩子现在6岁的孩子的英语课本，以很多单词我已经不认识了，对吧？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好的时代，包括我们的教育过去限定的一个体系里面的教育，其实近亲繁殖它是最 最容易出那个畸形儿的。所以现在互联网就是把大家的资源，社会资源都整合在一起。你看医学界就把那个北京的医生、上海的医生全整合在一起。北京这医生有北京医生的风格，有他的角度，南方医生有南方的角度。我们自己都很有体会，张翔医生其实在全国扩张的时候，实际上另外一方面是在滋润我们自己，提升我们自己认知。我们发现北京医生的做事风格、思考角度是值得我们南方医生学习的，而南方医生的一些细腻、一些温情，是吧？是需要北方医生学习的。这个就是融合各方资源，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好时代。所以未来医改实际上是可以各方面撬动的，商业保险在推动， 嗯， 然后我们的教育互联网在推动，对啊，互联网的医患沟通平台在推动，包括我们的传媒在推动，所以各种因素在推动下面。实际上都帮助医生成为一个未来医生的这种目标。 嗯，但是这是最好的时代，后面有后半句，这也是最坏的时代。 那就是看你能不能拥抱这个时代。啊，当我们出现大量的互联网、人工智能，对吧？或者说我们未来包括经营模式，就是信息大量开通的时候，我们实际上经营管理模式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去格式化自己，能够学习新的领域的东西？ 嗯， 啊，那这个就是分化出来，对某些人来讲将来就是最坏的时代，但是对于善于学习的能够把握时代潮流的人一定是最好的时代。 我们既要看到趋势，也要看到自己的优势。 对， 那对医生来说，这种本身具有的学习能力以及 最重要。对，因为医学的知识，虽然医学是个保守的一个领域，但是医学知识平均五年更新一次。 五年， 对，就是说五年前，当这个我们最简单就以腹腔镜手术作为一个案例，腹腔镜手术最早的时候，刚出现在中国的时候，是受到了各大三甲医院的著名专家这些主委们的极力反对。所以腹腔镜技术最早第一例是在哪里做的呢？是在云南曲靖县第二人民医院，还不是第一人民医院，是做了全国第一例，这是耐人寻味的，就是一个。现在成为一些主流的一个技术，在当年在中国就受到了大量的抵制啊，就是质疑啊。那么现在腹腔镜技术已经成为一个医生必不可少的一个技能， 创伤小，患者恢复快， 创伤小恢复快，也就是说我们医生，你看医生的教科书，五年去看很多过去的禁忌症，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适应症。我们过去腹腔镜得到承认的时候，但是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还写明说，如果胆总管有结石是他的禁忌症，今天在腹腔镜下面几乎可以完成所有的手术，所以这些观念都在转变啊。那么也决定了我们的医生再也不能像过去传统那样把自己那些知识永远是停留在过去的那个层面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跟国际上的差距在哪里？再举个例子。我们很多中国的医生现在做手术的方式方法观念跟他十年前做手术的方式方法是没有任何改变，正因为这种局面造成了我们中国医生在国际的医学学术舞台上没有话语权，是因为我们是还在做人家几十年前的东西。我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我那家医院他的小儿心脏移植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它的数量只有200例，但是每一例都把这个心脏手术推向一个高度。也就是我们中国有很多有几百个年手术量都在上千例的医生，但是他成不了一名大家，是因为他在重复，低水平重复啊，没有 一项技能用了十年，而不是十年不断革新的工作。 对对对，我们张翔医生集团的静脉曲张的治疗技术每两年淘汰一次。 那你比刚才您说的那个五年的 还要快， 时间还要 快。对对对，因为整个社会的发展，研究团队的大量出现，所以我们的医生，我们最典型的一名医生就是年轻医生，他就能够找到最新的技术，找到他的创始人，然后我们公司在两个星期之内把他派到意大利的一家诊所找到这个创始人进行学习，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是啊，那年轻医生现在虽然有了很多学习的机会哈，但是对于很多选择职业发展考量的医生来说，可能还是有一定的纠结，就是说我是不是先要在公立医院混到我的职称副主任医师，或者是一定的资历足够了，我再考虑说带着我的一定程度上的个人品牌跳到社会资本办医去。 我们觉得这个是现在这个比较这个掣肘医生集团包括这个非公医疗发展的一个就障碍吧，因为如果是就是 职称系统和就是人事评价系统和他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是医生的这个他的这个是单位人的这个身份如果不能改变的话，那么他出去，那你们副主任医生出去和这个主治医生出去，他可能对于这个他的价码是不一样的。 其实是一视同仁的， 其实是那什么的。 对，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如果是我们在体制外的话，这个医生是主任医生、副主任医生，只是说在老百姓当中打打广告是可以的，但是你的真实能力是完全是你的本事决定的。假如说你的主治医，现在我们在中国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甚至在公立医院里面也出现这个现象了。我们龚晓明医生妇产科，对不对啊？原来在协和他是副主任医师，但是他的患者多过很多主任主任医师。对吧？所以就是当然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他的个人品牌以外，就现在年轻医生掌握新技术的这种能力也是超过年纪大的医生，在新技术方面特别有优势。就是你的名头不重要，是关键你服务病人的能力，你的技术能力到底怎么样，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么当然就不可否认的就是过去我们所有的资源都在公立医院，对吧？甚至有人说，张医生你是不是从公立医院培养出来的？我说是啊。但是有一句话我没说，对吧？假如说有个私立的医学，比如说哈佛医学院，我为什么要在公立医院读呢？是因为我没有选择，我所有的资源都在公立的时候，那当然是公立出来了，对不对？但是现在的形势发生改变，我们私立医学院也开始出来了，对吧？现在私立的平台出来了，医生集团出来了，医生集团的这个培训计划也开始日趋成熟的时候，这个时候天平就发生改变了。有些医生说我最好是混到主任医生的时候我再出来干，还有一些医生说我现在就出来跟着医生集团干，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将来做医改的命题。我其实文章写好没发表，是协和的一名硕士毕业的医生跟我张江医生集团的一个硕士毕业的研究生同时参加工作，十年以后看他在医学界的地位，他的生活质量。我文章写好没敢发，怕得罪协和。对，但是很有意思，说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我们集团里面的年轻的医生，他们的同学还在做拉钩，还在那贴化验单，不知道干什么。他已经带了好几个助手，在当地都是变明星医生了啊！他的技术已经是跟国际同步了，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天平又发生了改变。我而且相信，就是未来这种改变会越来越明显， 所以医生集团也会为更多医生成长提供机会和选择哈。 一定的，否则他没有吸引力， 而且他可能也会形成一种鲶鱼效应，就包括张大夫他所说的就是 attending 的，那实际上有某些公立医院也在，包括北京的这个中日友好医院也在实行这种 attending 制，也在探索，那么后续会不会在公立医院这样推广？ 对，我做过一个预测，2018年 attending 制会在公立医院推行，这是必然的。而事实上医生集团在预约制，在attending制上面其实远远走在公立三甲医院前面，因为它体制的优势啊。那么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医生要看到我们的机会成本，就是说我们在选择体制外体制内的时候，体制内有很多的病人让你练手，这是它巨大的优势，同时它存在了巨大的劣势。在哪里？当一个人在一个环境里面待十年的时候，待二十年的时候，他的思维模式一旦固化的时候，他的机会成本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将来就是有机会摆在他前面，他是不敢去拿，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个才是最大的损失。所以我们讲我们的年轻医生在交流的时候，就是最大的收获就是他的视野打开，他的思维模式打开，更富有逻辑性，更具有前瞻性，这些东西可能是未来一个医生他可能获益最大的地方。 您张强医生的品牌已经做出来哈，但是血管外科它属于相对来说是一个专科领域，所以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评价说专科的医生集团更容易成长起来，像还有眼科。 可能对这种说法可能是相对的，就是社会的评论总是滞后的，就是说我刚选择自由职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自由职业是不可能的，然后等你成功的时候，他说张医生是可以的，但是其他人不行的，然后等其他人都也成功了以后，可能又有种说法是专科可以，外科可以，内科不行。等到内科医生再成功的时候，他可能说这个团队可以，另外他不可以。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评价，都是滞后的。最关键的一点，在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行还是不行的时候，我们不妨去试去做啊，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不太受外界的一些影响，就是说外界会有很多说法或者怎么样，但总是滞后的。那我们总是坐在前面，对吧？那么从医生角度来讲，现在你可以看到 无数个理由困难，但是我看到的公立医院的弊病比我们的困难更多，那这个时候你就值得去做了，做了你才知道。而事实证明我们现在一步一步的很多事情都做到了，包括这个医生系统纳入了国务院的这个文件，对吧，政府的认可，在当年我出来的时候根本不可想象这些事情会发生，而这些发生就仅仅在三年之内，比我们的教科书更新还要快对啊，所以任何社会的进步推动一定是需要 一部分人去试去做，那他就会有这种价值。同样我们很多的医生在体制内说，万一出来我没病人怎么办， 对啊， 那你为什么知道自己没病人，对吧，我们很多医生也是不知道的，到了医生集团以后每天你就是认认真真的把自己的流程把自己技术弄好，该跟病人解答一些问题，帮助病人，慢慢就积累呗，对不对啊，我们这样在体制内变成一个主任医师后，以后再到体制外，相当于就是我们家学游泳，在浴缸里面练游泳，练到动作很标准很熟练了，然后再下水呢，你还是说我一开始就要在水里面去， 在海里面 对对对对，那这个道理我相信所有人都会选择说游泳就必须要在水池里游而不在浴缸里游吧，是不是啊，这是同样一个道理。 那张总编呢，您觉得医生集团的发展会说专科的形式和综合科室， 我们判断的是不管是专科也好还是这个就是综合也好甚至是全科也好的话，它会蓬勃发展起来的，因为整个这个大家已经闻到了改革的这种气息，感受到市场的这个召唤，那么我们是期待就是说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话，那么他可能都会遇到各种困难，还是要在游泳中学习游泳，而不是看着书本游泳教材来学习游泳。 你看那个余英就成立了全科的医生集团，对吧，他就去做了，所以我很敬佩余英这一点，他去做最好的回答就是几年以后拿出他的一个成果来，对不对啊，包括现在还有病理一个医生集团，麻醉医生集团现在都开始出来了。 对， 那所以说作为业内的实践者颠覆者，张强医生集团这个品牌打出来了，然后您医生集团体系内的医生，您跟他又是雇佣关系吗？他们的收入模式在 雇佣关系，包括我自己是受雇于张强医生集团。 对，但是您和年轻医生的收入的分配会有很大的差异吗？因为我们知道在艺术界哈，如果一个知名的艺术家他是工作室的话，那么助手的收入可能是远远低于知名的艺术家的。那个医生集团里是怎么回事？ 对的，医生集团的医生他完全是由他的能力决定的，能力越强他的身价会越高，这是肯定的，因为病人更安全更好，为什么不去鼓励他呢？所以他是完全站在医生的角度去设计所有的流程的。 那所以在医生集团内部就跟公立医院不同， 我们有自己的体系， 有合理的薪酬分配的体系。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医生集团，假如说我们现有的医疗体系大家都是满意的，医生也满意，患者也满意，政府也满意，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做医生集团。那我只是因为现在的医疗体系确实大家不满意，那医生集团是不是可以在当中发挥作用啊？所以我们就有义务吧，或者是有这种想法去做它。但是我还是要说，就是医生实际上应该属于社会的，他不应该是分成公立或者私立，就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只要你是医生，你就要认认真真的对待你眼前的病人，不应该说我这里钱少我就马虎一点，那边钱多就好一点。所以对于医生来讲，就只要你做到对你眼前的病人给他提供的价值超过他的预期的时候，实际上你的个人品牌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那这个时候即便是公立体系不好，你还有选择的余地，你可以到医生集团或者到私立医院，否则你是毫无选择的情况下，那可能说我们整个医疗界的状态都是牢骚抱怨的时候，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一个恶性循环，那你很难在患者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关系。 那张医生经历过很多不同的医院哈，把患者你从之前的职业医院带到第二职业医院去，这可能是有风险的。 对， 但是 法律关系 这其中怎么能明确的区隔呢？我就是冲张强医生去的，张强医生在哪出诊了我就去哪里。 对的，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现在互联网提供了这个样的平台，医生有个人品牌的时候，他可能说我坐诊的地方是有两个地方的，那患者选择说我是到他公立院呢还是到他私立院，假如患者选择到私立医院，那跟公立院没有关系，但是患者选择公立院你是不能把他带过来的，所以患者的意愿是第一位的，你不能去诱导他就是患者决定一切，患者是说决定我是就是找他的。现在的问题是说 比如说我们北京著名的同仁医院发生的这个事情是一样，就是假如说去做调研的时候，患者说本来我是来看同仁的，结果到那边去了，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对吧？所以患者就是像我们医生集团就不存在这问题，患者选择我在上海还是在北京，对，很简单，对吧？北京的医院不用担心我在医生把病人带到上海去，是因为患者冲着医生集团去的时候，患者会做决定。 就是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就是患者实际上是冲着这个 患者主动权 医生的这个品牌去的。 患者如果冲着医生的品牌的话，他有时候会把决定权交给医生，说你看我在哪里比较好。所以这个就是医生的品牌，他独立于医院品牌。假如你是附属于医院的品牌的时候，但是病人他是冲着医院，我是到协和来挂你的医生的号，结果你跑到外面去，那是对协和医院是不公平的，对吧？举个例子， 或者是你在协和门诊上给我看了病，但是你让我去外面另外一家诊所去做手术。 对，从医生来讲，可能说我有各种理由，像同仁就说有个设备这里没有，那边有， 或者是手术室。 但是院长很难接受这种说法，他没办法去界定你是不是拿了公家的资源干私活，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多点职业为什么就是他推行他还是比较慢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医生未来有更多的自由，患者有更多的选择，医疗也更有效率。 对， 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中国血管外科医生集团创始人，中国医生集团联盟首席主席以及血管外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张强主任医师，和医学界传媒总编辑张玲来跟大家聊了医生与医生集团这个话题。谢谢两位。 谢谢。 那么我们先聊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精编版。 人类医学的进步是医生、患者和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这是每个人的希望，也是健康产业的方向。科技有伦理，资本有取舍，医疗有温度，健康有你我。2018年每周末20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健康投资家，为您带来医疗健康产业智慧和新知，听听更健康。 在缤纷的节奏里，让你感觉快乐起来，在温暖的春天里，把你的心再次唤醒。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部主任梁雨欣。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

Rock， 你这次去西雅图是什么时间去的？是回味呢，还是刚刚？ 前两年吧。 前两年的时候， 但记得还是非常清楚的，一直都没忘在我脑子里，就算是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呢？这次是也是带着娃去的吗？ 当时还没带，也是家里人啊。当时就觉得这个地方，因为看了那个《北与西》，北京追上西雅图， 两部一 《北与西》还有 续集，对对对， 虽然跟那关没什么关系，但是一的那个感觉还在。就特别喜欢那个地方。 我觉得一那个真的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确实不错 的。对，那天电视又放了，我又看了一遍，汤唯真美。 CCTV 六呗。 对，不是 CCTV 六。 还是电视上荧屏嘛。 对对对。 确实，西雅图是很多人圆梦的一个地方，也很浪漫。其实每一个城市当中都有它非常光鲜亮丽的部分，也有它夜色降临之后的那个部分 是的。 当然，我们的梁烨也是旅行经验极其丰富的，在路上的好朋友。 对， 这次西雅图。过去两年了，还是依旧回味，总有些感触在你心头吧，对吧？ 我感触最深的就是那个，汤唯卖包那个地方。 哦，对，他卖包那是什么地方？ 汤唯卖包 市场。 哦，派特市场， 他在市场的 Farmers Market。 对，他就在那儿卖东西，人家在那儿卖鱼，他在那儿卖包。 对， 对他，我记得他在一个小桥上面，好像是 挺个大肚子那个。 挺个大肚子，要包吗 ？See。 对对 是是是，很感触啊。 对，然而并没有人买。 没有苹果卖鱼的。 对，是 真的。我跟你说，我现在看那个桥段，我真的是迷之心酸，有共鸣。 是吧？你这么点事儿， 没人买。 其实我们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情绪和感情是需要我们个人理解的，对不对？那个桥段出来的时候，我们觉得生活就是这样的，充满了。不期性和不测性哈， 对， 既然说到这个桥段，咱们就不妨说这个派克市场，很出名啊。那个派克市场有很多的经典的项目，比如说扔鱼的飞鱼秀，你捡着，哎呀，真的是这么扔啊？是不是扔啊？ 是， 对， 是 真的吗？ 就跟我们甩面条那个抻面那种感觉， 他们是把鱼扔出去了， 数好了捡鱼，哎呀。鱼， 做炸酱面， 他们是那个把鱼扔出去就不要了， 他就是以扔的方式肉售卖， 对对，他是打鱼的时候的，以前从船上往下扔，然后后来显示我这鱼特新鲜，新鲜出炉的， 拿走， 我以为是随便扔给大家当福利呢， 哎呀。我这是开奢侈棚的，我三点打鱼，我五天晒网店，是不是？它是一个售卖的方式，是吗？有没有碰到过真的这样售卖的小伙子扔鱼给大家？ 看见过他们在那张罗这个事儿，就真的在扔来扔去的啊。 哇，他们 很大的， 肯定很有技术， 对对，技术活 是整条鱼扔给他， 对，一条一条的这样子，一条一条， 真的 就像瀑布一样， 哇，碧玉， 你怎么插卵了？是吗？ 我们想起快手上卖鱼的， 不是？哎呦， 对，那真的是活蹦乱跳的大鲫鱼。 海鲜是没有问题的，派克市场，其实派克是很综合的市场，是吧？ 对， 对，虽然其实不大，跟我们那个望京地区的小市场也差不太多， 是吧？ 就我感觉不大，因为它摊位也没有那么多，但是它周围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星巴克全球的第一家店， 对对， 特别近， 搁那儿待着呢， 过个马路就是。 什么样的风格？那第一家肯定有在自己的一些 ID， 有，它有一个最著名， 不要钱。 他以前是，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就是 反而更贵。 我们普通的星巴克以前都是绿的嘛， 对， 它是咖啡色的标， 对。 但这两年好像我们国内的也有咖啡色的， 咖啡色的标， 就是那个小小的一个 R， 我没见过，我没喝过那个。 那个还真的 是，就 是 国贸现在有，就是它的那种特别精品的店。 哦， 但是以前只有那家店是标识，它是第一家， 是星巴克精品店。 是不是因为那个它的咖啡豆也跟那个绿色的标的咖啡豆不太一样，是有这个区别吗？应该是 有，它有它那个店专属的。豆就只有在那个店里能买到， 是的， 哇哦， 还有 他们的 杯， 对呀， 哎，我其实我觉得星巴克的杯子其实挺好看，挺好看的，就是你看它不同的季出的，还都挺好的。 在西雅图这个就是所谓的派克市场和这个星巴克之间离得很近，就旁边就是， 拐个弯就是， 哇， 那是不是有每天有很多的咖啡迷去星巴克朝圣呢？ 他们当地人就把那当成麦当劳，就早上起来跑到那坐着。 室外也会有空间， 有，室内室外都有。然后 并不买咖啡是吗？ 真的，我看着有一次有一公益组织开会，可能是慈善组织，也经费也不太多，一群小伙儿小孩都不大，然后在那一堆人买了一杯咖啡，然后跟大家把桌子让一让，我们公益组织没什么钱。 我的妈呀！ 我就担心他们让我捐钱，我就走了。 买一杯咖啡 对，还真是星巴克也是无奈了， 是 那没有办法。 他

smile so fast I can't think of a thing to say. Live with the best times, live with the worst. I've danced with you too long. Nothing left to say. Let's take what we can. I know you hold your head up high. We've raised for the last time a place of no return. And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air. Something in of our lives. Can't believe I'm asking you to go. We used what we could to get the things we want, but we lost each other on the way. I guess you know I never wanted anyone more than you. With the worst, I've danced with you too long. Say what you will, there's something new.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air, something in my eye. I've danced with you too long. There's something I have to say.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air.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去。 哎，一定有机会的啊。 那个万可问一下，这个签证年龄没有限制吗？ 但是那个褶子啊什么的得去。 你咋抽成刀钱？ 应该是。那个反正是你，我就自我感觉呀、啊，不管是那个纽约， 还是洛杉矶， 还是波士顿 啊，不，怎么又出来波士顿啊？ 还是西雅图，它都是我们印象当中一些发达、超级发达的城市。 对对对。 为什么有《格雷医生》？为什么有《当幸福来敲门》这些电影在这边拍摄？西雅图其实就像我们的 Rap 说的那样，就它是有故事的一个城市。 对。 因为它老阴雨绵绵，而且拍的都是那种苦情的电影。对吧？ 对， 不是那种阳光，它不是说美国派，它不是那种电影。所以说就会自然加上那些情商的符号。 哎，是的， 对吧？不管你是一个美国通，还是只喜欢美国其他一些城市，我觉得西雅图也是不应该错过的一站哈。找个时间，别太冷的时候。 对， 夏天。 7-8月份。 对对对。而且人没有那么多嘛，不是说不像什么纽约、洛杉矶那么多的人。 对对对， 可以去西雅图感受科技和复古的力量啊。 是的，还可以去自驾到周边的国家公园感受一下。 我们的爸妈呢，你爸可是一个非常向往自由的人，这不自己又要传道出去玩吗？ 要硬走， 要硬走，硬走。有没有目的地？ 我还想去美国，我今天主要看了这个，我就想说，我还没 去过， 没去过阿拉斯加。 哇，阿拉斯加， 雪蟹啊， 对， 还有小熊都有那边。 而且 其实它不太像地球表面阿拉斯加。 对 对， 那跟老百姓吵架。 开车的时候就感觉那种唰唰唰的感觉不太一样哈，可以去学的。然后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很不像地球那种感觉。不管怎么样，希望他阿拉斯加之行也成行哈。 是的，是的，回来继续跟我们分享。 看来是有反复的那种签证，是吧？ 十年嘛， 十年， 可以去看狗狗了。 是的，那个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 Rock， 还有周驼，还有道道，还有周准，精彩的大家的分享。希望大家过假期啊，开心又快乐啊。 是。 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见喽， 拜拜， 拜拜。

还有一些人相守很多很多年了，有些人就是我们生活中所说的那种老夫老妻了，过了很多年，越来越彼此看不惯，越来越觉得当时我为什么就选了他呢？所以在节目中也会有很多的控诉。在这样的时候，我和我们节目的嘉宾，我们总是很理解大家，我们总是尽可能的去帮助大家梳理我们在情感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时常在做节目之余，或者我在节目里读那一条一条控诉的时候，我心里总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你们为什么会在一起？茫茫人海中，你没有挑别人，你偏偏挑中了他。或许我们和许多人都有机会，都有机会去交往，但是最后你偏偏选中了他。你还记得当时为什么你会选他吗？你还记得当时他身上吸引你的那些究竟是什么吗？我们先来听一听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他们是怎么想的。 海中，我遇到了我老婆，我们俩能够走在一起，是因为，当时呢，我的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她没有嫌贫爱富，只看中了我的人品，所以她愿意和我继续交往下去，再加上我欣赏她的温柔体贴，所以我最后选择了我老婆。 现在的他在一起，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只是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遇上了对的人，然后呢也可以说就是通俗的说法就是有缘分。都说缘是相爱，份是白头，所以有缘又有份才会和现在的他在一起。而且呢，有的时候其实选择最终在一起都是那种当时的就是那种感觉，觉得对了就做出的决定。其实有的时候有一部分人也是冲动吧，就是说真的觉得我对了，我去做了，也就在一起，也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如果过了那段时间，其实就什么都没有了。 生命当中也都会遇到这么一个人，因为你和他在一起，或者他觉得和你在一起，会感觉就是即便是腊月寒霜，年深几化，三伏枯树，你就像清风飘过，就是吃再不好的东西，食糠咽菜，也是觉得特别幸福。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人，让你觉得和他在一起特别真实，冷就是冷，热就是热，不好就是不好，幸福就是幸福，不虚伪，不做作。一旦我们遇到这个人，我们一定要珍惜。 茫茫人海之中，为什么会跟自己的伴侣在一起？ 我觉得有时候自己也会在心里面想这个问题，也会纳闷这个问题，为什么茫茫人海之中会跟自己的伴侣在一起呢？有时候闹矛盾闹情绪的时候，还会激他说在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也比你强，这种感觉有时候会在脑子里面那样旋转着。可是为什么真的为什么茫茫人海中就会跟他相遇，会跟他在一起呢？这样的事情也是应该就是应了那一首歌那个歌词吧，应该就是特别的缘分，然后才会一路走来成为一家人吧。我觉得就是这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跟自己的伴侣在一起，就是因为当时我那个初恋，我不是跟他分手吗？然后我是从这个城市跑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执意要跟他分手，然后他就死缠烂打，他不愿意分手，然后呢他还要跑过去拼命的找啊，怎么样的，老是纠缠不清吧，老是要约你找你，然后我实在是没办法了，然后我就想可能我找到另外一个男朋友，他就应该不会来找我了吧，然后就会死心了吧，然后我才跟自己的伴侣才走到一起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那时候有点草率，觉得很草率，真的有点傻。 的情绪，因为你出现后划破平静，震撼我已经封闭的心，冰山和雪才溶解。 回到初次的相遇，风在吹，一个人独自 中深深吸引却对敌，就算生命说声无忌，只要拥抱瞬间的默契，就让我爱你，这命有奇迹，在狂野的心 点今夜私语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 FM 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市场不是广播。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想问大家的是，你还记得当初决定在一起的初衷吗？这样的结果是你们想要的吗？你们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你感觉你们是不是还在相爱？是否还记得当时为什么会在一起？两个人在一起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有人会说且行且珍惜，相遇亦是缘。你还记得当时为什么会喜欢她吗？是因为她漂亮，她善解人意，还是因为她特别懂你，你喜欢和她聊天？是因为和她在一起是最真实的你，还是因为有她在身边，你会觉得即使日子很苦却也很开心？有了她，你的世界是不是才觉得更完整？可能这些原因都有吧。那么现在呢？现在还剩下什么？是否还因为这些而爱着他？还是早就变味儿了呢？日子一天一天的过着，彼此之间的距离有的时候不是更亲近，而是越来越远。一开始你说因为她漂亮，有种一见钟情，见到就认定她就是你要找的人这样的感觉，所以选择了和她在一起。可是在一起久了，看多了比她还漂亮的，你觉得她也没有一开始想象中的那么好看。后来再相处久了，了解多了，发现她也有很多缺点，脾气也有，觉得他和平常的人一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再也找不到一开始见到他的那种感觉，而感情也慢慢的变淡。也许一开始你觉得他非常的懂你，什么都会为你想，就像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想要什么他基本都知道，还会考虑你的感受，开心陪你笑，难过安慰你。可是在一起久了，你也有了自己的秘密，你开始觉得烦，你觉得他不尊重你，不给你私密空间，你开始对他发火，开始厌倦，有事也不会经常告诉他，慢慢的他也就不懂你了。你们开始各自过各自的生活，有什么都藏在心里，有什么都不告诉对方，最后可能慢慢的淡出了彼此的世界。在我们今夜私语时的节目中，很多很多的伴侣都是这个样子的。看到这时候的你们，我就特别想问，你们还记得当初为什么要在一起吗？你们还会怀念从前吗？以前的你们什么都和对方说，你们的事彼此都相互了解，甚至比你们还了解你们自己，你们分享着彼此的秘密，没有猜测，相互信任，相互包容， 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现在的日子是你们一开始就想要的吗？让我们此刻来想一想，如果现在的生活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么放下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想一想当初为什么决定在一起，又为什么会过成现在这个样子。也可以找一个时间去你们以前留下快乐回忆的地方走走，去你们以前想去又没有去过的地方旅行，去把你们以前说要一起做但是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比如到哪儿去玩，到哪儿吃饭，要买什么给他等等。假如你们好久都没有看电影了，去看场电影，再次体验初恋的感觉。不要让时间冲淡了你们的感情，希望你们能活成一开始两个人所认为的美好爱情的样子。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语诗，有什么关于情感的问题可以告诉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每天和大家分享交流的都是这样一些问题。那么大家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诗，在我们的公众号每篇文章里，每篇文章的底部大家也可以找到很多联络我们的方式，比如说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或者在微博找到我们，或者是获取我们的工作微信号和我们来联系，有任何情感的问题告诉我们吧。在翻看手边今夜思语诗的听友给我的来信和咨询中，我看到有一位女孩子说到这样一段话，她说当年以前男朋友在追求我的时候，我当时啊特别的没有自信，我自己觉得自己长得也不漂亮，也是不会说话不太会打扮的那种女生，但是男朋友当时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原来有人是能懂我能欣赏我的。当时男朋友对我说，说我觉得你特别的独立，你是一个非常自尊自爱的女孩，当时那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评价，我非常的独立，因为父母当时是不能够依靠的，而我自己也非常的自爱。当时他的这句话立刻就让我爱上了他，而且因为爱上了他，我越来越美好，也越变越美好。现在我觉得这段爱情是我值得拥有的。其实在我们很多听友和网友跟我们的互动中，我们会觉得，当然不只是所有的人都在抱怨我们的爱情，其实更多的人是在和另外一半的相处中，在我们寻找爱情的过程中，在我们得到爱情之后，我们会觉得自己越变越好，生活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无论是一起哭一起笑，无论是两个人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有他在身边就是一份最美好的生活。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当我们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我们会发现我们努力想变得更优秀，我们希望在他眼里我更好，我们也希望和他在一起变得越来越好。和他在一起，我们愿意走更多的路，看更多的风景。和他在一起，有人和我们一起欣赏音乐，和我们一起评论朋友，和我们一起创造未来。这就是爱情的意义。再怎么样，别忘了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在一起。这里是今夜思语时，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燕。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爱的心情，稍后下半时段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情感故事。广告之后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村科技园区管理处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107.3 AM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2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时时。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继续和大家分享爱情故事，爱的心情。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周一至周五的时间，今夜思雨时是以咨询为主，我们和大家咨询讨论各种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周六周日我们来分享一些有关情感的故事、观点和一些想说的话。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几段故事。有一句朴实却又动听的情话是这样说的：有我一口饭吃，就绝不会让你饿着。一个爱你的人，别说让你饿着了，哪怕你皱一下眉头，他都是会心疼。因为爱你，所以你痛的时候他会比你痛，你难受的时候他可能比你更难受。因为爱你，所以真心的心疼你。接下来的故事里，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心疼的爱的故事。作者李思源。昨天在回家的班车上，又碰上了一对可爱的老爷爷和老婆婆。两人上了车，刚好坐在了我旁边并列的位置上。汽车还没有启动，老爷爷从包里慢悠悠地掏出一个白色的食品袋，里面装了几块小月饼。他问老婆婆：你吃不吃啊？饿了我给你一块。老婆婆说：你吃吧，我不饿。老爷爷原本就拿了一块在手里，听老婆婆这么一说，于是就把月饼放回了口袋里。两个人没有话说， 一直在那儿安静地坐着。车子开了不到20分钟，老婆婆听到老爷爷肚子里边咕噜咕噜地响，就赶忙让他吃一块月饼。老爷爷说，你吃我才吃。于是两个人就开始吃了月饼，但是老爷爷吃的是口袋里月饼残留的碎渣，他却把整块月饼都留给了老婆婆吃。估计是这位老爷爷肚子早就饿了，他不吃是想把月饼留着，他可能是担心老婆婆在路上肚子饿了没有吃的。看着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似乎懂得了，其实爱情的最高境界就是一个人心疼你的样子。爱就像是一块月饼，他愿意把完整的月饼给你吃，就是愿意把完整的爱都给你。我们再来说一个故事。有一次在一个面馆吃饭，来了一对夫妻，看他们手里拿的头盔和全身的穿着，应该是附近建筑工地的民工。他们有说有笑地坐了下来，然后点了两碗海鲜面，其他的小吃都没有要。等了大概几分钟，面上来了，妻子一边用筷子挑着面，一边把碗里的虾仁儿一颗一颗地挑出来放在了丈夫的碗里。那个小虾仁啊，其实对于干体力活的人来说，真的可能起不到任何作用，但是那一刻我看到了，我却特别的感动。这让我想起了有一次在机场吃面的另外一对夫妻。那天我走进了机场的一家面馆，点了一碗牛肉面，这对夫妻早在我到的时候就点好了，都吃酸菜面。谁知道由于那天店里的服务人员粗心，上了一碗酸菜面，还有一个碗是炸酱面，于是他们就要求服务员重新拿回去换一碗。面前的这一碗丈夫直接就摆到了自己的脸前，拿起筷子就吃。这时候他妻子有些不高兴了，当时说，就你一个人饿着呀，怎么你一个人非要先吃啊。她丈夫说，你着急什么呢，一会儿面来了你再吃。然后就大口大口地吃起面。是啊，面一会儿就会来了，可为什么丈夫你就第一时间没想把面留给自己的妻子呢？是啊，面马上就来了，而为什么这位妻子就不愿意先让丈夫填饱肚子呢？也许很多人看了这个故事都觉得丈夫不够爱妻子，可是在我看来，两个人都不够爱对方。丈夫如果心里有妻子，就不会端着面只想着自己，而妻子如果心里有丈夫，也不会去计较谁先吃。同样是一碗面，小餐馆的面值8块钱，机场的面值45元，可即便后者的价格再贵，也不及前面的面充满了爱意。爱一个人，也许你不能给他最贵的东西，但是你一定是愿意并且把自己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第一时间留给他。爱是一种心疼，当你越心疼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越爱一个人，因为只有心疼才是发自内心最真实的感受。 知道一切很好，看世界越缩越小，你蜷缩在我怀抱，也温柔的像黑猫，都很好，我却睡不着，都不重要，到底真的假不了，但说幸福是否太早， 这责任太重要，我是否你的骄傲？要让你依靠，不让你烦恼，用胸膛去挡谁的刺刀？我让你依靠，这是男人肩膀的荣耀。要让你依靠，不让你懊恼，用胸膛去挡明天枪炮。 思雨时，我们的节目继续在播出中，我是主持人孙岩，这个时间和大家分享爱情故事。再来说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叫欣欣的女孩，她的先生在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最喜欢吃一道菜，就是回锅肉，而且还最喜欢吃炒菜类的。但是自从两个人结婚以后，她先生就突然说吃腻了回锅肉了，吃清淡一点的饭菜吧，就让欣欣多做一些炖、蒸、煮之类的菜。但是只要两个人出门吃饭，他点的菜除了欣欣爱吃的就是炒菜，这就让欣欣很纳闷。然后他就问自己的先生说，你是嫌弃我在家里做的不好吃吗？他先生赶紧解释说，这不是怕你麻烦，还怕伤着你吗？原来啊，欣欣不是特别会做饭，从小在家里娇生惯养，厨房没进过几次。自从结了婚，她下班的时间比她先生要早，于是她就经常先于先生回家做饭。有一次她不小心买了注水的猪肉回来，炒肉的时候肉在锅里爆了，把她的手上烫了几个小泡，这就把他先生心疼了很久。而且有的时候炒菜火候准备的不准，火特别大，油开得很厉害，菜一下去要么容易糊锅，要么锅底起火。而欣欣胆子小，一见起火就慌。原来他先生所有的小心思都是因为心疼他。爱一个人才会设身处地地站在他的立场想问题，哪怕是很小很小的事情。这世界上其实从来没有自私的爱情，只有不够喜欢的爱情。因为当你足够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情不自禁地心疼他。作家周国平曾说，爱一个人就是心疼一个人，爱得深了，潜在的父性和母性必然会参加进来，只是迷恋并不是心疼，这样的爱还只是停留在感官上，没有深入到心窝里，往往不能持久。曾经看过一部韩国的纪录片，这个纪录片的片名是《亲爱的，不要跨过那条江》，说的是98岁的爷爷和89岁的老奶奶，他们坚守几十年的爱情。其中有几个细节特别能体现爱情是由心里发出的心疼。老奶奶晚上起夜上厕所，拉着爷爷站在房门外，她说，你千万不要走开啊，我会害怕，你给我唱歌啊。老爷爷就清清嗓子，大冬天的夜晚积雪沉积，他在厕所外边给老奶奶唱着温暖人心的情歌。老奶奶年轻的时候没有保护好腿，如今有些关节炎，每到下雨天腿就疼。他和爷爷坐在院子里，奶奶刚说一句，我的腿开始疼了，爷爷便立刻弯下身子帮奶奶去吹一吹他的腿。爷爷病倒在了床上，估计快不行了。这时候老奶奶含着眼泪搬出了整理好的衣服，一件一件塞进火塘，说，你走了以后我给你烧几件衣服， 一次烧得不能太多，因为爷爷分不清哪些是冬天的衣服，哪些是夏天的衣服，我要给他整理好才行。一个人爱你的样子，大概就是他心疼你的样子吧。其实世界上所有对你好的人，对你呵护，对你关心，对你在乎的人，并不是他们本来就很细心，很体贴，很温柔，而是遇见了一个自己真正爱的人，不由自主就是想要把自己最好的一切给他。他挤个公共车，你生怕他被人推了踩了，他加一点平常的小班，你都会为他打抱不平。他外出旅行，你又害怕他磕着碰着。最爱你的人，也许不是嘴里说出我爱你这三个字的人，而是在无数生活细节里心疼你的那个人。你会莫名的为他牵挂和付出，心疼他的不容易，心疼他的奔波，心疼他的一切。当你开始心疼一个人的时候，爱其实就偷偷地住进了你的心里。爱你的人总是心疼你，总是害怕给你的太少，而不爱你的人就怕你要的太多。爱你的人总是心疼你，无论你做任何事情，他都为你担心，为你惦记，为你考虑，生怕你受了什么委屈，吃了什么亏，犯了什么错。而一个不爱你的人呢，他就会觉得你天不怕地不怕，你像是一个超人，你什么都会，你什么都不用操心，甚至从未在心里为你做过一丝考虑。所以其实爱的最高境界是心疼，你总想要照顾他，安慰他，保护他，甚至是心里默默地为他担心着一切，你总是想要把他捧在手里，好好宠爱，这就是爱情。 以为我永远只能一个人生活，孤单的快乐哀愁，偶尔可以伪装潇洒自由，心里慌了起来，自己喝酒。以为你只是一个美丽的偶然，追忆我不经意降落，谁知道你不痛，谁知道你不走，拥抱着我说终于找到了我。你看穿我的冷漠，亲吻我的烦忧，不在乎我曾经的错。如果不是你的款款温柔，还以为真爱只是一个传说。请相信我的承诺，虽然有点笨拙，看见幸福的风，如果我把我的手放在背后，愿不愿意牵着一起走。只是一个美丽的偶然，吹离我不经意降落，谁知道你不痛，谁知道你不走，拥抱着我说终于找到了我。你看穿我的冷漠，亲吻我的烦忧，不在乎我曾经的错。传说 沉默虽然有点笨拙，但我看见幸福的风。如果我把我的手放在背后，愿不愿意牵着一起走？曾经的错，如果不是你的款款温柔，还以为真爱只是一个传说。相信我的承诺虽然有点笨拙，但我看见幸福的风。如果我把我的手放在背后，愿不愿意牵着？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正在播出的是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私语时，我们就是一个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的节目，广播节目，每天晚上会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如果您在北京地区，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FM107.3 AM1026。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的 APP，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平台吧，大家都可以搜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今夜私语时，那么可以每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在哪儿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周一至周五的时间，我们会解答各位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情感问题。节目中除了我这个主持人之外，我还会邀请一些心理咨询师或者一些情感专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呢，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也可以了解到很多能和我们互动能和我们分享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我们的节目中，其实不断的会有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的咨询，我们每一个人一直都在寻找爱情最好的样子。爱情其实不仅仅是属于我们年轻的那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它会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在我们生命中有人在身边爱护我们，爱着我们。有人说，人是感性动物，思维在随时变化，喜欢与厌恶在一念之间交替。爱情真的能永远吗？天长地久是否可遇而不可求呢？是啊，人不断地在变化，但是爱情也是万能的灵药，是一扇能让我们遇见更多美好的大门。在艰难的生活中，有那么一个人在旁边伴着、爱着、呵护着，那不是一份难得的幸福吗？我们每一个人为幸福而努力，当然，我们也会因为爱而困惑、纠结。有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陪伴着您，今夜私语时每天22点播出。我们会和您一起来讨论、分享、分担在您的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情感问题。只要有一些关于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别忘了有我们在一起，我们可以一起来梳理、一起来探讨。这里是今夜私语时，我是主持人孙岩。每周一至周五的时间，我们主要回答您的问题，周六、周日的时间 和您一起分享这些爱的故事，爱的心情。今晚的今夜私语时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分享、交流，明天我们再见。 O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周末守着烤箱，情人节也落单，红色炸弹一波一波轰炸，你怎么还不紧张？ Yeah. 偏爱年轻女伴 ，That's right. 受累让你压力大。 幸福会眷顾我们，一定有人懂得欣赏。哦耶， 爱情里没有人会是专家，我愿意慢慢去研究全家。都说好，爱的人总会有那么一个，反正谁也抢不住他。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